分手那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

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 女人的

另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 传来阵阵吹